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 上一讲啊，咱们讲完了一战的东亚战场，今天呢，咱们来说说呢，发生在中东的战事啊，和这个青岛战役一样，中东战场呢，咱也得倒回到1914年。1914年的八月，德国海军哥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开进土耳其，德皇威廉二世宣布要把这两艘船送给土军。船上的水兵呢也换了身衣服，成了这个土耳其的海军士兵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两艘船的这个指挥权啊还是在德国人手里。十月呢，在德国政府的授意之下，两艘军舰趁夜生火起锚，袭击了俄国的港口。俄国以此为借口向土耳其宣战。11月1号，英国和法国也正式向土耳其宣战。这些呢咱们之前讲过。当时土耳其临近红海，紧挨着苏伊士运河，这可是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咽喉要道，所以呢必须保护好。11月9号，一支英国舰队呢出现在红海的南出口曼德海峡，摧毁了这儿的土耳其要塞，确保了南大门畅通无阻。一个月之后，英国又宣布埃及是自己的保护国，想通过这种方式呢保护苏伊士运河。不过光发声明啊没有用，还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。当时土耳其军队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拿下运河。于是呢，英国牵头带着法国、俄国的军舰一起呢在海上搞偷袭，破坏土耳其的运输线。土耳其的陆上交通啊很差，沿海的军队人吃马喂，都得靠海路。最后呢不得不撤离海岸，改在这个内陆地区部署。虽然退居内陆，不过土耳其人没有放弃夺取运河的决心。转过年来，1915年，土军组织起一支2万多人的队伍，还动用了几百头牛、1000多匹马、12000多头骆驼，浩浩荡荬穿越沙漠，在2月3号到达苏伊士运河边，想夺取河上的重要据点伊斯梅利亚。当时呢，河上只有一条印度兵轮负责警戒。早上4点，土耳其军队朝兵轮发起炮击，兵轮多处中弹，被迫撤离。与此同时，土军开始放下冲锋舟，架起吊桥准备渡河。不过很快啊，就有两艘这个法国巡洋舰前来助战，那土军炮兵哪是对手，谈笑之间就被打得灰飞烟灭。过了河的土耳其人没了炮兵支援，立刻陷入绝境，经过激战被全歼，渡河设备呢也损失殆尽，只好撤军。此后土耳其又对运河发动了几次进攻，都以失败告终。英国人一边护着这个苏伊士运河，一边呢瞄上了土耳其的后院海湾地区。这儿的油田是英国的命脉，所以呢1914年的11月英军攻占巴士拉，那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，占领了巴士拉就能攥住波斯湾，掌控进出通道。到了1915年，土耳其军队才赶过来发动反击，被英军击退。当时呢，英国中东战事归在印度的尼克松中将指挥。尼克松认为应该把占领的地盘继续扩大，于是呢，派汤森德将军指挥一个师，沿底格里斯河向北推进，其他部队呢，沿幼发拉底河推进。这个地方既没公路也没铁路，交通状况十分落后，但是呢，可以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汤森德指挥的师一直向北推进，连败土耳其军队，逼近了巴格达，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首都。这时候英军在欧洲战场啊，正是处处失利的时候。文廷德自家儿郎即将占领一个敌国控制下的大城市，全国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特别激动，迫切希望他们能够取胜。于是呢，尼克松将军命令汤森德继续推进，但是呢，土耳其援军到了，汤森德将军看敌我差距较大，只能暂时后退到小城库特，等待这个友军前来增援。没想到土耳其军队增援的速度更快，在德国军官的指挥下迅速包围库特。此时城里只有2个多月的给养，包围持续到了1916年，英军想方设法救援都被击退。英军还想办法通过船只给汤森德送给养，但是呢，这些补给呢大部分成了土耳其的战利品。所以1916年的4月29号在被围147天之后，汤森德被迫开城投降，大英帝国军人向他们非常看不起的土耳其人投降了。这在当时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成建制投降，这个记录直到二战英军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才被打破。汤森德投降之后，英国开始重新做战斗准备，成立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，陆军中将毛德爵士担任司令官。12月13号英军再次发起进攻，这次攻势呢，英军并不急功近利，而是稳扎稳打， 两个多月的时间成功的又打回到了库特。第二次库特之战爆发，毛德先是减掉了土耳其守军的两翼，同时呢拉来几艘内河炮艇提供火力支援。这些炮艇呢借着夜色的掩护出现在土军背后，土军以为是自己身后被包抄了，于是四散奔逃，这个撤退呢就变成了溃退。英军顺势一路追击，沿着底格里斯河逆流而上，毛德将军命令炮兵跟飞机协同作战，同时底格里斯河上的炮舰小队也要提供支援，掩护着两个骑兵旅前岛，骑兵后面是步兵在两翼进攻。此时巴格达守军只有10000多人，根本扛不住英国人海陆空联合打击。1917年的3月11号英军攻占巴格达，不过接下来就没那么顺利了。由于气候原因，很多人因为水土不服而病倒，毛德将军也死于霍乱，再加上这支远征军不断抽调兵力支援其他战场，所以呢，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呀一直是和土耳其人拉锯，两边谁都没占什么便宜。直到1918年10月土耳其退出一战，这支远征军呢才算是取得了胜利。除了苏伊士运河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，英国在中东还有第三条战线，战场呢就在巴勒斯坦加沙一带。1917年初英军这边呢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攻势，当时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战区总司令是法金汉上将，就是原来那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，因为凡尔登战败被免职以后派到这儿来了。在他的指挥之下呢，土军接连打败了英军两次攻势。当然英军失败的原因不光是对手指挥得当啊，他们自己也有问题。在这边的军官呢一个个都思想陈旧，作战方式保守，并且呢喜欢奢侈的生活，哪怕是基层军官也总摆着个臭架子，很难跟士兵们一起同甘共苦。这个战区的士兵呢又以印度人居多，英国军官不把他们当人看，各种因素导致英军士气十分低落，一直到埃伦比将军走马上任，情况才有所改观。早先埃伦比将军在西线索姆河战役的时候呢，他提出过一些想法，比如说呢，让士兵轻装上阵，别背着50-60斤行李上战场，不过被高层否决了，换成别人呢，可能就忍气吞声。但埃伦比不一样，这哥们性子直，脾气暴，一言不合就跟英军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元帅吵架，元帅嫌他闹眼睛，就把他派到埃及远征军当指挥官啊，你离我远点，眼不见为净。1917年的6月埃伦比走马上任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大批大龄军官遣送回国，然后呢到前线看望部队，把司令部从高档酒店挪到距前线不远的沙漠地带，跟弟兄们同甘共苦，部队士气很快高涨起来。埃伦比加强了跟劳伦斯的联系啊，咱们这个前几期讲土耳其的时候呢提到过劳伦斯，他在阿拉伯地区的很多军事行动是得到埃伦比支持，所以才进展的那么顺利。在战术上呢，埃伦比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，先用皇家空军限制土耳其人，再用骑兵进行欺骗作战。英国人在情报战方面呢做得十分出色，布置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啊，例如呢一些这个随意丢弃的私人包裹里边呢有假的作战计划，故意让土耳其人捡到。法金汉不知是计，指挥土耳其人按照假情报排兵布阵。同时呢埃伦比还带来一种强大的武器，劳斯莱斯装甲车啊，就是生产豪车的那个劳斯莱斯。这款装甲车呢用的是和轿车一样的底盘，车顶呢配备有炮塔和一挺维克斯机枪，防护墙，火力猛，机动性特别好，虽然不是坦克，但是在沙漠环境下比坦克好用多了，配合骑兵作战使得骑兵战斗力大大增强，土耳其人和德国人的灭顶之灾啊就要来了。到了10月31号埃伦比集结了75000步兵和7000名骑兵，再次向土耳其发起进攻。这一次的攻击目标不是加沙的沿海地区，而是内陆城市贝尔谢巴，一方面呢是为了夺这儿的淡水资源，另一方面呢可以包抄土耳其人的后路。土耳其军队完全没防备，从上到下一团乱啊！你比如说怎么防守骑兵，这谁都不会。骑兵进攻的时候啊，一开始都是慢跑啊，摆出这个散兵阵型，等到距离接近了，再摆成密集队形，纵马急速狂奔。防守骑兵的时候啊，你得把骑兵放近了，等他们排成密集队形再打。结果呢土军太紧张，从很远距离之外就开火了。这个时候英国骑兵还是散开的，打不着几个人，反而是你开火太早啊，暴露了位置，机枪阵地很快就被英军炮兵摧毁。紧接着骑兵冲上来就是一顿屠戮， 那土耳其军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是望风逃窜啊，逃的速度那叫快，连兔子都是他孙子。贝尔谢巴宣告失守啊。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《铁骑雄狮》，讲的呢就是这场战役里澳大利亚骑兵啊，其中这个骑兵突击的这个细节刻画做得非常考究啊，推荐呢大家来看啊。像这个澳大利亚骑兵啊，没有配备军刀啊，他们冲锋的时候是用刺刀啊当这个军刀使用，因为那会儿刺刀很长嘛。将近60公分，基本上跟军刀也差不多了。攻占了贝尔谢巴之后，艾伦比下令乘胜追击，法金汉顾头不固定，接连丢掉了好几个交通枢纽，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无险可守。12月9号英军攻克了耶路撒冷，艾伦比穿着一身简朴的军服徒步走进这座圣城，把它作为圣诞礼物就献给了英国。不过你别忘了，耶路撒冷可是三教圣城，不光是基督教，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城，丢了他对土耳其而言有什么影响，那是可想而知的。于是法金汉第二次失业又下岗了，代替他的呢是德国人桑德尔斯将军，他比较熟悉土耳其战局。前面呢咱们讲过加里波利战役，土耳其人大败奥新军团，就是桑德尔斯指挥的。桑德尔斯一上任之后改变了德国人的颓势，在随后的几个月双方处于僵持状态，一直到1918年9月英军呢发动了又一轮攻势，称为米吉多战役。埃伦比调集了35,000步兵、9,000骑兵、383门大炮发动进攻，皇家海军地中海分舰队派出小型驱逐舰支援，劳伦斯率领的阿拉伯人也赶来助战，英国人势如破竹，大批土耳其人投降或者呢稍微抵抗就落荒而逃，只有土军里边的德国人还在英勇战斗，在溃败的洪流中有条不紊的互相掩护撤退，甚至呢还向英军发动反击。但是呢德国人再怎么英勇也不能挽回败局，重镇大马士革和阿拉坡相继失守，桑德尔斯无奈之下选择挂印离去，继任者是未来的土耳其国父凯莫尔。但是呢没等凯莫尔大展拳脚，奥斯曼土耳其就跟英国签署了停战协定，巴勒斯坦战役正式宣告结束。这一仗让土耳其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所有领土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是行将就木。当然英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前后总共在中东投入了120万兵力，其中呢有10多万人或死或伤，还有几十万非战斗减员。英国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自然不会让出既得的利益，所以一战结束后英国立刻把中东大片土地据为己有，一直到二战结束后中东地区才相继建国。好，讲完了这个一战的东亚和西亚战场，那么一战还有最后一个战场，就是东非战场。这地方呢，战前是德国殖民地，一开战呢，协约国也是大兵压境，没成想一个德国中校率领几千杂牌军，活活牵制了协约国大军整整4年。那么这位德国中校是怎么做到的？谁又在东非战场笑到了最后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。